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为了报应，为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理，比上破我的人其实耳边，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脸，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这么美，我又不见脸修理，比上破我的人其实耳边，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脸，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无论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似更清静，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炼，比上破我的人其实耳边，怎么办用我力问我要脸，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他的美，我又不见脸修炼，比上破我的人其实耳边，怎么办用我力问我要脸，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 一起对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他们是忠心值和默默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站在台上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悲伤俯瞰着天空， 又转又转，突然也沉默到底， 拿着墨镜看世界就好像倒立， 到底谁在打理，往里转转追求正义， 命运变成我的变身，路有道理，路有逻辑，那边被拆卸就忘记， 众生之上自带的光芒放散， 猎人热烈热滚滚，猎人不问胸前，人的对人的错，一次拉近过了，猎人温暖热滚滚，猎人不忘从前， 了不让你伤心，伤了我的心。 在手中融化成石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金色林的声音，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向你靠近，白色气息相遇。三条烟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感觉在手中融化成石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 Forever being speechless. But now somehow my words roll off my tongue right onto your lips. Oh, I'm keeping cool while you keep smiling, saying all the things I'm thinking of you. Oh man, I am like you, so I won't prove from what you're feeling. Cause if I want you, then I want you, babe. I'm going backwards, and that's for space.Th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o close. Oh, oh, oh, so close. Oh, we're too close. Oh, yeah. Th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close. Oh, oh, oh, so close. Oh. Cause if I want you, I don't want you, babe. Ain't coming backwards, won't ask for space. Caus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o close.

起吃早餐还难再心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解决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

绝配。马虎不是同类，不懂就给我闭嘴。强烈的 stay, stay, stay.

走过的漫漫长路，心是最清晰的地图，一双眼看过繁华荒芜，你的笑容在我心深处。当时光将一切慢慢凝固，

种浪费，还有什么能成全？我穿过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被预设的寂寞又出现，不远处城市全界，未完成。张开你双眼，抚摸的世界，还把那些刀过阑珊形容成思念，不管有多刺眼，迎着风也是种恩典。陌生人，请来和我共眠，来穿过这黑夜，来越过这边界，来换掉这些

是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 谁能忘怀这冬天以来，我将你拥抱在怀中，可夏天已去，我们又伤感这秋天以来，叶子已落得满山遍野，还有我们的回忆都变成了金色的，可冬天以来，大雪掩盖了一切回忆，连同你我的记忆全都掩埋。

穿，思念湿了双眼，你如何缅怀悄悄青春山野，轻松地说出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谁成了死结，将这段回忆用标点省略，谁在这时候做秀红青春山野，轻松地说出